心心间干立功门，飘飘花。 下面请听李小培演唱的《刺王僚》。 由北京京剧院的优秀小生演员包飞 为大家演唱《白门楼》的选段。 Yeah! 请听尤其演唱的《捉放曹宿店》。

接下来呢和尤其小姐俩人联袂演唱沙托国选段。 直到